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59集，面试。冬至才没有兴趣留下来跟对方说些不咸不淡的客套话，而且冬至始终记得对方的母亲是苗女后裔，会使蛊毒。刚才刘清波跟龙身的交谈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何玉跟他说过，蛊之一道看似神不知鬼不觉，实际上有些隐秘的传播渠道，譬如身体接触，譬如在食物里下蛊，又或者通过对家身上的某一件东西来做法。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媒介。经过许晚的事情，冬至已经吃一堑长一智，他现在对朋友依旧毫不设防，但对刘清波这种陌生人，甚至称得上对手的人，却不敢大意，尽量避免给对方下手的机会，哪怕是自己杞人忧天。如果何玉在这里，一定会老怀大慰地说，东东小宝贝越来越警醒了。冬至回到宿舍，正从口袋里摸钥匙准备开门，就看见他宿舍对面的门打开，龙身站在门口朝他招手。 你进来。 冬至从入住那天就知道对门住着龙身，不过对方日常忙碌，市区里又有房子，住在这里的次数少之又少。但是冬至懵了一下， 进展这么快，我还没表白这就发展到去家里了。 不过冬至很快知道自己想多了，龙身让他进去，指着桌上他刚刚送的玉露。 这个要怎么养？ 基本上不用怎么浇水，他怕热怕潮，放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就好了。 话又说回来，多肉植物向来娇贵，普通人天天照顾也未必能养好，更何况龙身这么忙，估计也没时间怎么照看，万一养死了，那这份礼物岂不是送得很不吉利？ 难道象征爱情的植物还没开始萌芽就要胎死腹中？呸呸呸呸呸，童言无忌。 冬至撇开乱七八糟的想法， 其实送的时候我也没多想，就是觉得这片玉露晶莹剔透，特别漂亮，也许您工作的时候看一眼心情会好很多，要是养不活我再送你一盆，反正这东西也不贵。 龙神笑了一下， 不用，心意到了就行，不要再送什么东西了。 也许是那个笑容蛊惑了他，冬至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， 龙君，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 龙神摇摇头， 没有。 冬至再接再厉， 那有喜欢的东西吗？收藏古董剑之类的。 龙神挑眉， 问这个做什么？ 冬至一时语塞，答不上来。龙神拍拍他的肩膀， 好好准备面试，别想些有的没的，回去吧。 冬至看着关上的门，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恨不得上前敲门呐喊， 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贿赂你，我是想泡你啊。 从笔试到面试，留给考生的准备时间不多，成绩一经公布，过没几天到了面试的日子。考场与那天一样，只不过因为面试入围才30个人，3间教室自然缩减到1间。面试先后顺序随机安排，叫到号了就进去考试，其他人在外面等。冬至在外头溜了一圈，居然还看见了老熟人巴桑跟顾美人，不由得高兴地过去打招呼。巴桑他们看见冬至自然也很高兴，虽然彼此都是竞争者，但更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同事。连顾美人冷淡的面容都流露出一丝喜悦。 胡说呢，还没来吗？ 笔试期间几个人凑一块，冬至看不到人自然会问。 他发了信息过来说笔试没过，只能明年再来了。 虽说在意料之中，但不免有些遗憾。冬至顺势问他们要了彼此的联系方式，互加上好友。3个人原本萍水相逢，也谈不上多大的交情，但一番笔试闯关过来，在30人中相聚，不由生出惺惺相惜的感情。 一时间感觉距离都拉近了许多。冬至也发现了刘清波的身影，但他很快移开视线，没有兴趣上前打招呼。 听说历年面试的题目都特别刁钻，我真怕自己答不上来。 跟他们混熟之后，顾美人的话也多了一些。 而且每个人的问题好像都不一样，考官是随机提问的，不像笔试那样可以针对性的复习。 听见这话，冬至想起何玉给他说过的往年面试趣事，不由一乐。巴桑不明所以， 你笑什么？ 冬至就把那件趣事讲给他们听。 好像前年还是什么时候，有条好不容易修炼成人的锦鲤进来应考，还进入到面试环节了。有位面试官就说，精怪成人，修行不易，更需功德累累，勤耕不辍。你成人之后是否还有修功德？锦鲤金就说有，然后拿出手机点开社交软件，把上面的锦鲤转发有好运的微博都搜出来给考官看，说这是他为人间做的贡献。 巴桑爆笑出声，引来各方侧目。他赶紧压低声音，抖着肩膀道， 然后呢？ 顾美人的笑点虽然没有那么低，但也忍不住露出好笑的表情。冬至摊手， 然后就被考官骂个狗血淋头啊。不过听说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还不错，所以后来还是录取了。 巴桑挠挠头， 希望到时候可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能跟鹰沟通之类的，我实在回答不上来。 说话间，前面的人一个个进去，冬至暗暗留意，发现每个人大概在里面待了15分钟左右，有的长一些，有的短一些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很快就能轮到他们了。众人进去的时候，或强装镇定，或掩盖不住紧张，出来的时候也表情各异，有的放松，有的欣喜，自然也有哭丧着脸的，一看就知道在里头的表现大概如何。刘清波进去之后，过了20多分钟才出来，是迄今前面的考生中在里面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。但他出来之后若无其事，嘴角依旧含笑，显得轻松淡定。冬至见状，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笔试最高分，怎么说也不能在面试里表现太差吧。 第12号冬至。 叫号声响起，冬至忙起身往教室里走。笔试名次还没有公布，但估计有一些人已经打听到冬至就是第一名。短短一路，冬至就收获了不少注目礼。踏入教室的一刻，外面的动静似乎一下子被隔绝开来。冬至猜想这里可能跟天台一样，周围都布下了结界。教室空荡荑的，只在一侧坐了6名考官，其中一位鹤发童颜，一看就是大佬级人物，还有一位中年女士，仪态优雅，保养得很好，看不出具体年纪，既像30多，又像40-50。冬至一眼就看见坐在其中的龙身，还有他旁边的另一位副局长吴炳天。既然两位副局长都来了，那么考官之中肯定也有另一位副局长宋志存，但剩下两个男人都没见过，冬至不知道谁才是宋志存。龙身抬头扫了冬至一眼，没什么表情波动，更不可能对他露出什么暗示。但看到对方，冬至原本还有一些紧张的心情却彻底放松下来。他先是鞠了一躬，像大部分面试者那样先自我介绍。 考官好，辛苦各位百忙之中抽空面试我。我叫冬至，是合造派已故长老方阳的近名弟子。 哼，可我听说你拜入合造派也才2个多月而已，也许还不到2个月。 冬至察觉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语言陷阱，答得越发谨慎。 是的，我虽然加入修行界的时间不长，但向往特管局的热情并不比其他考生逊色。 龙身听见他4两拨千斤大唱高调，眼里忍不住闪过一丝笑意。 你来说一下百年僵尸和千年僵尸的区别吧。 另一个男人随口问。冬至听看潮声说，3位副局长里属宋志存最为其貌不扬，而且一把声音粗粝无比， 这个人一开口，他就猜到对方极有可能是宋志存。听见题目之后，冬至更是大喜过望，因为这道题他还真看过。上回笔试出来，他听见别的考生在抱怨试题难，提到百年僵尸，回去之后就顺手查了下资料，没想到居然能误打误撞碰上。冬至侃侃而谈，把自己记住的内容说出来，末了很有礼貌地开口： 这些内容都是我从各方搜集来的，因为我自己未曾亲眼见过，所以未必正确，请各位考官辅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